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啊，马博士，今天啊，请你们来，咱们这个聊聊这个富人们的事儿。 你发财了是吧？ 哎，是我想发财， 请分给我们，决定捐出来成立三人行基金。 没错，就是我得假想一下，要是我发了财，我该怎么 用？我说你做比尔盖茨的亚洲的筹款， 亚洲总代理，对不对？然后这个我的钱怎么用？之后我还得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发了财之后这么用钱，他们会有什么看法？ 要不要告诉人家你这副眼镜多少钱？ 哎呦，唯一的奢侈品呢，徐老师 不能讲了，你讲个仇富了。 你看，我就所以说，我就想起，其实 我知道你120块买来的嘛， 对吧？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比较向这个袁隆平教授学习，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袁隆平教授让我发现呢，这个都说中国网民不是仇富吗？但是最近呢，他们聊说是湖南有个车展，然后突然间发现袁隆平教授带着家人来看车，东看看西看看，突然间哎，报道说的啊，一辆这个奔驰敞篷车吸引了他的目光，然后呢，这个事情辗转传到网上之后啊，我觉得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有时候不是很严肃，你知道吗？他掀起了这个讨论啊，如火如茶，如火如荼，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却没有搞清楚，就是说呀，反正传出来的报道就是说他已经有了6-7辆车了，买第8辆车，而且还要买奔驰， 敞篷 啊，敞篷， 便于观看水道 啊，对，结果这个还成了事儿了，网上就开始进行民意调查。哎，奇怪的是呢，这个大部分网友就说袁隆平教授他买飞机我们都支持，祝他长寿，说是他杂交水稻之父啊，你知道他让这个粮食什么增产每年6000万斤，就是全世界1/3的人间接直接的享受他的 受惠他的研究， 受惠他的研究，所以大家觉得这种人这叫靠自己本事，靠智慧，靠反正就是这样，哎，所以他怎么都行。但是呢，记者又去找人家这个袁隆平的秘书，袁隆平的秘书表现出很紧张，就现在都怕这个议论，你知道吗？一说谁说我们袁隆平教授有6-7辆车呀？那都是他家里的这个儿子什么的，他自己只有一辆什么赛欧啊，那么个国产车，而且说人家去车展真正要买的是家庭用的那种2厢车，说袁隆平教授过去也说过开奔驰宝马有什么意思啊？对吗？那个有哎。就赶快，就是说听说网友们都支持，然后他的秘书表示安心了，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觉得现在说谁买辆车都得征求一下大家伙的意见吗？ 而且根本他最后还是没买嘛，所以事实搞清楚了， 对，他就 最后也没有买， 对对对，是个假新闻。 没有，我觉得说这个根本不用支持这个字，我就已经觉得很荒谬了哈。现在不是说一个很有名很有贡献的科学家他做了什么真的很有争议的事，特别在法律上哈，所以我们才表达支持不支持嘛。现在人家去享用他的财富，然后来选择他的生活的方式哈，轮得到别人说支持不支持吗？ 你看你说这个话就说明你典型的香港人加西方学者， 不了解国情民情心理。 在我们的这个大陆啊，这也是一种很现实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有权利骂你吗？那当然，我没说你不能买车，可是我有权，就跟说那个明星你干什么事儿，我有权利说你吗？那当然有权利了。 你看这个事情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做这个新闻，现在知道是假新闻，但他为什么做这个新闻？他觉得他有新闻性，就是袁隆平这么一个在水稻田里很憨厚的一个科学家的形象，跟一个奔驰宝马这种腐化堕落的这种形象联系起来，制造他的新闻性。第二，网民热烈的讨论以后，你看他的秘书还要谨慎回答，要维护他原来的形象， 对， 说明刚才讲的这个忧虑是普遍存在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叫一律仇富。一律仇富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到20-30年前哈，在中国那是非常普遍的。什么叫一律仇富？就是它是从结果平等，就共产主义叫人人都要享受差不多同样的东西。你再出色的人，你也不应该多吃多占。尤其是你是地位高的人，你更应该显得艰苦朴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一个有名的人，你不应该买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 咱我打断一下，咱可以先看看这个视觉的信号哈，咱看看这个袁隆平当时在车展上，你看他看这个，来，你再看下一张。好，你看这个袁教授啊，再看看，这当时在车展上还试驾了一下，是吧？这家里都有小孩， 这家庭车嘛，啊，这不是敞篷车。 对。但是呢，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就开始就这种现象发表议论了。啊，有人就写评论了，就说都说 中国网民或者说中国老百姓仇富，对吧？但是从袁隆平这个事件当中说明，他们并不是这个一刀切的仇富，对不对？那意思就是网民是有理性的，是成熟的，是开明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固然袁隆平买飞机我也支持，只要是不是拿我的钱，对吧？但是我的问题是说难道 买飞机撒农药吗？ 我们要评价吗？就是比如说他的贡献，你知道这个隐含着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你的钱哪来的，你是搞什么项目的，比如说粮食，哎呀给我们增产粮食，那这样的人好好好，我们支持你。可是比如说有些学科，好比说我是外行，我不太清楚他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对人类有贡献，那么那是不是他买了一辆这个豪华车，我就可以信口开 河？假如陈景润买敞篷车，你支持不支持？假如当年啊，徐迟写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边有一章说陈景润买了那个宝马车，那你想陈景润还能成为当时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吗？ 那当时又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啊，说回这个袁教授的个案啊，我觉得还是应该骂一下的。话说回来，我回去也骂袁教授啊，不是在于说他买名贵的车，我觉得品位是有点问题的。你到了这么有贡献的科学家，有没有这个地位啊？我 还要弄赛欧 啊？我觉得那个不，我意思是说他去买什么奔驰宝马。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我很多朋友都是把奔驰宝马跟这个真的一些坦白讲没有太大品位的那个暴发户哈连在一起的哈。我觉得要么有品位的人啊，那么啊 你 杂交水到了那不一样了哈。我觉得他可以买欧洲哈，甚至一些小小的车，甚至你买一个吉普车什么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应该是这样有点品位出来。第二个呢，假如到了你这个身份地位的人啊，通常买车不会自己去的，都是连自己家里多了一辆车应该都不觉得，人家来查问啊，应该啊是吗？啊对不起，我忘了，我要查一下，我有什么车？ 这是 这样才有他的身份。 哎，不过马博士，我倒问你哈，就是你觉得香港人有仇富心理吗？ 我觉得香港， 比如说李嘉诚买了个游艇，买了个直升飞机，我们大家会骂他吗？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到类似的新闻啊，只有我刚说的那个角度哈，就是说，哎，你怎么会这种身份啊？第一个可能买的太便宜了哈，飞机也有分型号了啊，你这种身份哈。那另外呢，我们在香港媒体会看到会猜测那个富豪买了飞机干什么？比方说李嘉诚先生买了那飞机，我们当然就觉得一定很正当的用途哈。假如有其他，所以文涛说的对哈，也不是一刀切的。什么样子的富豪，他背景是什么？他平常形象是什么？有些富豪的形象没有很好的，我们也不是骂他买飞机。继续猜呀，他买了飞机是要来做什么？又会带哪个女明星上去哈？等等哈，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不会说因为你去享受哈来这样骂你，只会倒过来。哎，我们会骂一个人怎么这么有钱呢？怎么没有私人飞机啊？不合理吗？ 但是你看，我们就会有。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有人呐聊袁隆平呢，但是把另一个叫马明哲的人，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马明哲的人拿出来陪榜。说马明哲好像是中国平安的董事长，然后据报道呢，就说有人排了一个榜，他是最高的，就工资最高的高管，能高到多少呢？年薪六千万。这个呢，很多网友就开骂说你凭什么年薪六千万？中国的工人农民收入你是多少倍？说甚至还建议，就说你自己怎么能够核定你自己的工资，对吧？贡献这个大小，所以现在人家还比贡献。 这事全搞这一锅了，这里边好多事情要分开来讲。我不知道他那个六千万是什么情况，但据我知道的大陆的干部制度呢，是不会有这么高工资的，国家主席也没有这么高工资的。所以如果他是这么高工资，那就是高薪聘请来的，就是职业的经纪人，就是经理层，那就是郎咸平上司他主张的这种。郎咸平认为国企不应该卖给管理层，而应该高薪聘专业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经理人。 哎，那么他们的意思，郎咸平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国企我高薪聘来，他能够把他我五千万把他找来，他把公司增加了5亿或者10亿，还是划得来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 人家这个马明哲自己也说我的能力和贡献绝对对得起这六千万。 但是呢，在一般的老百姓来讲，他觉得你这是国家的 公司，我不知道平安保险到底是什么一个性质哈、啊。那么你在干部里面你怎么应该拿这么高？别说他了，所有的干部听到也气啊。我这个省长我拿多少钱，对不对？你为什么有这么高？所以对他这个是有气，对官的钱看得紧。对商的钱看得松，这是香港、嗯、全世界普遍的。 我也很生气啊，我在那边股票，这个股票让我亏了不小，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也很生气，对，几乎所有股票都让我亏了、嗯、可是说我同意徐老师说里面很多东西拉在一起混在一起讲不清楚，比方说什么叫工资嘛，可能根本不是工资啊，是那个分红 啊可能是他真的有让这个企业的资产从什么到什么地步，他里面分红，我觉得 香港的打工皇帝不得了的，香港李嘉诚 下面几个，其实很多都是分红的、 啊、都是不得了的数，他每年交税都是交的非常高的，几亿。 可是那个第一个还是不是工资，还是分红、啊、第二个呢，在香港来说呢，内地我真的不清楚，有比较透明的制度啊，怎么样找这个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说，假如他做的不好，他有没有让他下台的机会的可能性哈、嗯嗯、这些还有有没有监督，因为香港这种上柜啊，上市的企业他有个独立董事的身份嘛，很多了来监督他运作。 你买了股票的人就跑去老是在那里， 对，小小股民 嘛，你帮我们赚了钱了，你拿高薪我们就看得下， 对， 你不帮我们赚钱我们还有啊。官员其实很难，你还记得傅明霞老公吧，那不就也买辆车吗、啊、嗯，那不就也买辆车，也是只是日本车而已、嗯、还不是，结果就为此而下台。 当时他是什么官？ 财政司长。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加税这个决定，然后他比人家早知道这个决定，然后他在这期间买了辆车，他买了辆税没有加之前的便宜了很少钱的一辆车。嗯，你常理来说你不应该怪他，因为他财产他随便人工都是上千万的， 对， 你这里边差个几万块钱何必来贪这个东西呢？嗯，但是反对派就抓住这个，你在逻辑上、就是、 嗯，咱们去一下广告。 怎么回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咱讲了半天这个袁隆平啊，哎，而且呢刚也讲了香港，我现在跟你讲讲台湾。台湾呢最近郭台铭结婚知道吗？哎，咱们先看看这个照片。哎，娶了一个这个舞蹈的老师叫狗狗，这怎么叫狗狗呢？姓曾的这么一听说特贤惠一女孩。你看咱们再看下一张照片，哎，俩人这个挺好啊。再看下一张，哎，这个婚礼啊，听说还是在新娘的这个意思之下呀，尽量的这个简单而沉重啊，不是沉重，那个庄严，就是连战当这个证婚人呐、啊，好多人都来。然后这里边啊有一个举动，就是说他呢这个跟准新娘，应该说还没正式登记，跟这个准新娘57岁的郭台铭，33岁的新娘，所以说这个年龄啊它不是问题是吧？请，但是呢他说。 什么观念？这年龄不是问题， 对， 男性中心 主义，咱们都爱找小的。然后就是说，把他的财产，90%的财产，据说价值有50多亿美元，全部捐给公益事业。 九成 呢？他特别做了一个，本来也没有必要从法律上，但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就表明他尊重他的太太嘛，新娘签字同意。我估计亲娘想想，反正也不是我的了，那捐就捐，因为有人这 几下子，但是心想还有9亿呢， 就签一下捐给公益事业，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据说他股票就涨了嘛， 阮先生，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阮次山先生刚才在化妆间说到这个事儿，出语惊人。你看他就是阮先生的宣传词，不是叫什么呢？表面上看来没有关系的事儿，实际上都有关系嘛。他说我在台北啊碰见一个股民呢，那个股民跟我说呀，郭台铭这个结婚结得好啊，一夜之间市值升了150多亿，就是本来现在股票都大跌。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呀，股民们都盼着他结婚，别那么花，就是说。男人一结婚就比较稳定， 对， 不会把那个钱乱送给女明星，这样股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哎，照你这么说吧，大老板要离婚的话呢，股票就暴跌了。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以前有人做过调查，财富杂志啊刊登过一个这个统计，他那个是商官嘛，就是说那些企业经纪人哈、啊，就是讲的说年薪3000万、6000万、1亿万那种哈、啊，那个级数的经纪人，他的绯闻还有他的被报道的一些不好的负面的新闻。跟他的那个股价的比例哈，其实是成正比啊，成反比，应该说成反比。 它的那绯闻越多，负面新闻越多了，它的股价的倾向呢是往下的哈。中间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个三观你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可能像徐老师说了哈，还有文涛刚说，他就是怕你嘛，怕你假如说乱搞了，那你就心不在那边。 商人的绯闻跟他的市值是成反比，艺人的绯闻跟市值是成正比的。 那也要看 哪一类。 你可以看 man 哈。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他自从离开 Tom Cruise 以后，他的身价就升，中间有一次什么东西就升一次，有一次什么东西就升一次，他们经纪人还画了一条曲线，教人家做坏事。 对，这也对，可是要看哪一类啊。像香港很有意思啊，香港很多本土的电视演员啊很有意思，因为呢香港的电视啊很多都是以所谓的家庭主妇作为主体的，所以呢特别假如那些议员啊一有绯闻啊，特别是当第三者被人家骂狐狸精，你就还有一个避讳，很大的避讳，打女人，你就永不翻身的。哦、在这整个电视圈啊，你是翻不了身的。 那李亚鹏还好不拍电视剧。 对，你要打女人呢，就永不翻身。就是所以观众很有意思，他有自己的一套的道德的标准。 没错，没错。我觉得啊，就整个咱们说袁隆平、说郭台铭，还是说什么马明哲，你确实发现观众。或者说网友，或者说是一般群众，他有他的某种道德评价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又让我觉得有点琢磨不太清。 那个袁隆平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哈，是一个进步。就是我不是讲袁隆平自己啊，就是网上对他的反应，就是从以前的一律仇富，进步到有选择的仇富，就是以前呢是看到谁过得比人家好，眼里就出血。现在呢他看到谁过得好呢，眼里也出血，但是会看一看你是真做出事情的，比方你袁隆平，你科学家，或者是你好的运动员，你看很少人骂这些运动明星的，因为他人家，你看有人指责刘翔钱太多吗？ 人家讲嘛，叫仇富不仇袁隆平，攀比不攀运动员。 对啊，就是因为他的成绩是看得见，那人家对什么人不满呢？就是觉得你有猫腻啊，你利用官方的权利啊，等等等等，这样过来， 但是 人家就 是 不满， 就说人民群众可以当法官。这次袁隆平的事儿，有人就说这说明人民群众不是盲目仇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真是雪亮的吗？这个咱们广告之后我还有问题。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我最近也琢磨琢磨经济的事儿，我觉得有一种啊类似于极端的观点，包括你像说的上次郎咸平好像也有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啊制造业，比如说你咱们或者说是粮食，像袁隆平这个，这属于大家看得着，大家的这个科学常识也足以能明白他的贡献，对吗？或者说是造什么的，真的创造财富的，这个是一类富人。那么还有一类富人呢，是靠着比如说金融，房地产，炒股票，什么做保险。你发现没有，这些个东西 就我们以前讲投机倒把的，对什么、 就好像这种道德观现在还存在啊，甚至有的个别经济学家，我认为他都持这种价值观，认为你们并没有真的 创造价值、 增强国力， 你只是创造泡沫， 对，浑水摸鱼，这样你富的。你们怎么 没有？因为这个领域的经济活动对于中国来说，坦白讲还是最近几年才比较普及嘛，还是新的东西，大家还没转过来， 而且它跟权力还普遍有关。 对，没错、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两个事情在一起了。第一个就是新的东西啊，大家还没认可它的所谓的合法性，觉得这个就像子东刚说的，还是投机的东西，空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不管你是筹哪一类型的富啊，其实我们看到背后啊，其实是筹那个制度啊，怎么让你富的制度？刚才徐老师说，可能跟权力有关系啦，还是那个制度，你发财以后有没有被好好的监控， 或者是在一个经济的比较不明晰的？ 他看还是看结果，他倒也不是直接讲这，他看还是看结果，就是付出来结果，就是你开这个车，我开这个车，他看着这个车，我想这种叫前面讲的是一律仇富，现在这个阶段叫合理仇富，你们讲的是。这个合理是不是合理？我想讲的其实啊，真的再发展下去啊，会有一种叫合法仇富。什么叫合法？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去分析他这个钱赚来合理不合理，你只是看他合法不合法。只要他合法了，你就没理由去仇富的。 啊，国际金融大鳄，他这个东西你真是不讲理啊！你这， 那你 但是他合法的，你就没有办法。你愁什么吗？ 那你要是为富不仁呢？你比如说你跟人比尔盖茨比雷锋怎么比呢？ 啊， 是吧？这比尔盖茨把财产都捐了，郭台铭也是老婆签字，九成都捐了。 他这个人你是可以表扬，但是他不捐，你也不能就说他是坏人，除非他真拿来做坏事，倒卖军火啊，残害妇女。或者是克扣童工、 嗯、 那你去一件一件，这就不犯法，就是犯法了，你就从法律上、 啊、 而不是从道义上讲，哎呀，有钱人的钱啊都是血汗呐、 啊， 对不对？这当然都是血汗了、 啊、所以为富不仁，我们愁为富不仁不是愁他富啊，是愁他不仁的部分啊、你不仁我管你，你穷，你为穷不仁我也愁你， 对， 就像我 你个穷人去去去警察去杀人，你照样犯罪。 现在有的女孩就说了、 嗯、 说我什么傍大款，那你说穷人的人品要还不如这大款呢、 嗯、 穷人也不等于就是好人呢、 嗯、 对吧？不是，我跟你讲，马博士研究电影哈，我那天又看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我很喜欢周星驰， 嗯， 我觉得啊周星驰的这个很多电影吧，我看了不会笑、会笑但是更会哭，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周星驰的电影啊总让我流眼泪，就这种流眼泪我甚至可以指出细节来，你比如说他少林足球哈，往往就是草根一下子就站。